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eg. 一星期一晚呢，我哋讲下啲同运动有关嘅主题，咁不得不提啱啱过咗嘅一个好大型嘅马拉松盛事。你有冇分跑啊？ 我梗系冇分跑，而家跑唔喐、可能过咗一两年之后先跑得喐。咁其实但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几年嘅。咁我开头有玩过10公里啦，亦都挑战过一次半马，跟住就冇啦。 半马好似成唔成功啊？ 我成功完成嘅，但系其实我嗰次准备嗰个状态唔系太好噶，因为我已经退咗役，跟住咁啱咧，我只脚就受伤，咁就啱啱比赛前，我谂可能一两个月咁样啦。跟住嗰段时间，我系疏于练习到一个地步，真系差唔多冇跑过咁滞，就去玩呢个半马。咁结果咧，我都成功完成嘅，唔使巴士载我翻屋企嘅，系啦。但系就个成绩唔好啦，同埋諗返转头其实都几危险嘅。 係，我就年年都俾人嬲呢，就係、是、话喂你跑啦你跑啦咁样，但係我年年都係话等我练下先啦。出年啦出年啦。 但其实而家你知唔知十公里除咗挑战组之外呢，其实有一啲叫做即係、就是、第一第二组呢、比较多一啲业余嘅跑手去参加嗰度。 即係志在参与嗰啲㗎嘛。 係啦係啦。所以你喺电视机呢见到嗰啲打扮得好犀利啊，爆炸头啊，穿晒恐龙装嗰啲，通常都系个组出现嘅。 係喂，跑几远啊？都系 10K 啊。 都系10公里嘅、不过同埋起步个时间晏啲嘅。所以你就可以有 啲 充足嘅睡眠多啲。因为我过往几年我都系参加挑战组啦。哇，真系天未光就扑起身，你真系好辛苦。 但我身边我有问一啲朋友呢、即係佢哋有参加过一次啦，咁我话喂咁你仲打唔打算再参加，咁佢哋都有啲犹豫却步嘅。点解呢？即係因为其实佢哋鍾意跑步，但佢哋呢觉得即係参加呢啲比赛呢，其实有啲位係辛苦，辛苦在唔係跑嘅过程，係、有时候呢因为即係沿路呢太多人一起跑呢，首先个步速係好唔均一先啦、前段你好多时候你基本上係好难，係好难快，左穿右插你都揾唔到位去即係向前跑啊，咁再加上就係沿路呢有好多人即係放閃㗎嘛，你知啦、即係之前啦真係哇啲人呢喺度挂住喺度影相啊、或者总之佢哋有自己嘅嘢做緊，跟住后咩呢又会挡住条路，因为你知前面好多人啦，咁揾唔到位走呢，所以即係佢话如果真係鍾意跑步嘅话呢，就情愿真係自己锻炼啦，就未必係参加呢啲比赛囉。 但我又听过有另一种跑手嘅讲法呢，就是话好正啊，因为平时可能放工去跑步咧，成条街都系得自己一个。一去到比赛咧，佢形容好似食鬼咁啊！见到前面嗰、那个，过咗佢食咗一个啦，再食第二个咁样，佢就话系有一个兴奋，同埋可以帮佢表现得更加好。 不过讲真，其实我谂即系个气氛还是正嘅。如果撇除俾人挡住个阶段嘅话，咁你谂下封晒路俾你跑，以往嗰条路线点会俾你咁样走啊？ 几可用脚行？过呢个西水啊， 咪系咯，反而你讲话即系有时候咧，扮下即系古灵精怪啊，去跑下呢一啲咧，见到咧都几过瘾噶，因为嗰啲人嘅 打扮，有時候咧真係佢哋嗰啲打扮咧係別有用心噶嘛，有啲又唔知即係可能係有某啲嘅信息想帶出啊，代表某啲團體啊，有啲你知啊別具意義啊，即係啊，我真係有認識一啲聽眾朋友咧，曾經我都做過一啲嘅點唱俾佢哋咧，就係喺呢個馬拉松嗰度咧cosplay 完，去到終點一刻就咧求婚嗰啲啊嘛， 係啊，其實好多噶喎呢啲，即係通常大型賽事咧之後都有人求婚噶喎， 係不過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咁，即係嗱，雖然咧你話十 K 咧，即係就長又唔算話好長，你慢慢跑嘅話，照計都冇咩問題嘅。但係有時候咧，即係佢哋嗰啲打扮，因為畢竟佢哋嗰啲著上身嘅唔係一啲即係平時跑步嘅衣服啊、服飾啊咁， 唔係最合適嘅裝束。 係啊，咁你真係有時候咧，即係一個唔覺意你著咗上身嘅話咧，真係會焗嘅。咁尤其是大家都知啦，當中你走過嘅路程啊，咁再加上即係雖然話天氣可能涼啫，咁但係跑起上嚟嘅狀況種種咧，你都唔可以話完全即係忽視喎。 係啊，因為我見其實咧，而家多咗好多人就真係別有用心地訂咗成身嗰啲裝束噶嘛，直情樣都差唔多見唔到，淨係得翻可能眼露出嚟。有時我就諗，哇，都幾熱噶喎，著住呢一套裝束跑曬十 K， 因為。唔系话咩啊，着背心短裤你都成身出晒汗啦、 啊。 我当你跑慢啲咧，着住嗰套衫唔热啊。 系咯，所以我即系嗱，后屘因为我个听众朋友就系佢咪分享翻佢即系求婚嗰条片啦，因为有份帮佢做点唱啊嘛。 系。 哇！佢真系冲线嗰一下咧，佢系成个人湿到咧，你以为佢喺个海嗰度咧，啱啱俾人捞上嚟嘅感觉啊！真系个人立到癫咗，当时仲要系冻噶，天气真系唔系话大热天时嗰啲。 如果即系，不过好好难啊！你已经已婚人士啦，如果系对方咁样跑完步成身汗咁同你求婚，你通常都我愿意之后就一个拥抱噶嘛， 系啊， 抱唔抱得落咧？ 我谂即系俾面份上都应该俾你抱嘅， 咁多人望住系咪？ 唔系咯，唔通即系吓，唔通推开你咩？唔系，但系即系可能如果有部机部住嘅话咧，可能啊有一瞬间嘅面有颜色都可能捕捉得到咯，我就觉得 即系有一秒嘅空气系凝住嘅， 可能系嘅。唔系咁，但系坦白讲，即系大家啊跑呢一啲嘅赛事顺利完成，好开心啦。咁、都有好多人咧，就系希望可以完成咧，有时候亦都系真系。又系高估自己身体状况啊！ 系啊，我咪话我上次去跑半马嘅时候，谂翻转头准备得唔好咧，因为我未试过跑咁长嘅，跟住我亦都冇。 你未试过噶？ 我未啊，因为21K 啊嘛。 系啊， 我谂我最长可能17、8咯，系啦、 哦 啊，即系我之前 我见你平时嗰啲，你即系突然间你话我心情唔靓啊，想唔知跑去大美都定唔知跑去边噶嘛？你系 咁，我估嗰啲都可能系好偶尔一两次啫， 系咩？即系我可能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你突然间心情唔靓咁样样， 又跑多 去跑全马，原本跑半马得噶啦，小姐你可以停噶啦，唔得我心情真系好差咧，你俾我跑多半马啦。 又系，咁我应该冇啩，最多10公里啫，睇下心情差到点啦，我谂都未遇上要跑21K 嘅， 勒住你都勒你唔住，哇！佢心情真系好差喎，系咁跑。 你唔好阻住佢啦，等佢跑啦。 真系唔知咧，以为自己有睇紧 Forest Gump 啊，喺度不停喺度跑啊。 有冇啊？但系我因为嗰次我就即系准备得好差，头两个月都冇去训练过咁滞啦，亦都冇事前做好多准备功夫，问一下啲有经验嘅跑手咧、我真系跑到中间觉得自己抽筋，同埋可能因为有补充站噶嘛，佢通常有可能蕉啊一啲能量饮品同埋水咧，你唔知点样分配啊。咁、所以咧，其实系真系有啲危险嘅，如果准备得唔好嘅时候， 系啊，即系同埋好多时候个心态就系觉得咧，因为即系你都跑咗咁多啦，咁我冇理由喺呢一刻放弃，同埋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参加赛事啊，咁你个运动员心态就系我坚持住， 系啦、 啊，坚持住你就可以去到终点噶啦， 有信念就可夺金嗰啲啊， 系啊，冇错啦。咁但系即系嗱，当然唔系话即系鼓励大家放弃，但系真系要有时候咧去平时去衡量一下当前嘅局势，自己系咪可以应付得到啦。咁呢一个嘅其实有时候都好取决于自己嗰个嘅经验， 都系 即系睇你平时自己有冇跑开啊，或者你做运动嘅时候咧，你自己一个嘅判断啊，咁呢一个真系经验之谈嚟嘅。 系啊，因为例如其实好多我身边啱啱开始跑步嘅朋友咧，都一定会买心跳表嗰啲噶嘛。 啊，系啊，而家个个都有噶啦。 系啦、 啊， 因为 唔跑都有，我都有，我 行路都睇心跳。 系咯、啊，即系偶尔 都睇心跳先， 睇下只表准唔准，仿佛就系、是。你時間都唔睇嘅，你隻表淨係睇心跳嘅啫。係 啊，即係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運動過咁。係 啦， 因为个时间唔准唔紧要啊，最紧要心跳准啊嘛呢啲嘢。 竟然系咁啊！ 竟然系咁啊！就系。 咁因为好多朋友就系觉得啊，睇住个心跳就可以衡量自己嗰个运动嘅强度噶嘛， 系 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咧，我有时又觉得自己嗰个经验咧，睇翻自己嗰、那个即系可承受度系更加重要，因为有其实即系好多人都会话最容易去测。量你个心跳嗰个强度咧，就可能220系最高嗰个心跳率， 嗯、 然后减翻你个岁数，跟住乘翻相约嘅嗰个百分比，就系计出你嗰次运动强度应该达到咩心跳嗰个下数啦。 嗯、 但系咧，其实即系220都只不过系一个大约嘅指标嚟嘅， 参考数字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大家都咁即系咁准确咁去攞住呢个数字，然后就觉得诶唔系，我未到啊，未到啊，但系其实你已经好辛苦啦，就。即系夹硬嚟嘅话，其实系辛苦嘅。 系咁啊，我哋今日都讲下啦吓个赛事啊，虽然就完咗啫，咁、但系其实咧跑步本身对我哋咧相当之有益处啊嘛。 系啊， 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啦，跑步我哋除咗啊训练嘅时候可以注意啲咩，亦都讲下究竟啊点样选择下一啲嘅跑步嘅器材。Nicole 其实佢就即系以往就运动员啦，即系其实我相信咧，作为一个即系做开运动嘅人啊，同你啊以往一路冇做嘅，忽然之间你话啊，假设我想要参加一个比赛咁先算啦，个目标，嗰个嘅心态系好唔同嘅， 系啊， 即系嗱，如果你怎轻松跑下嘅话，久唔久耐唔耐，即系啊当系消闲一下咁样，咁啊冇问题啊，咁、但系如果当你真系有个目标，话我要参加一啲嘅比赛，我谂住有一个嘅目标系要完成一个嘅时间或者距离嘅话，嗰、那个训练嘅心态啊，或者嗰个训练入面嘅项目嗰个嘅即系安排就好唔同噶咯。 系啊，因为例如好似我以往咁样啦，爬艇，咁其实咧过往教练就 set 咗一啲好清晰嘅训练计划俾我哋嘅，咁、即系可能每一个星期每一日做啲乜嘢，佢都写得好细噶啦，甚至乎你要 keep 咩速度，佢都写到好细。跟住咧嗰时其实你个压力系好大嘅，你觉得哎呀死啦，达标未咧？好似过咗一关，听日仲有第二关等紧你咁。但系到我可能退咗役之后，再去玩翻啲爬艇嘅比赛咧，其实你用开心或者以一个合理嘅时间完成咧，已经系啊 OK 啦，开心啦，大家可以去饮茶啦，可以食饭啦咁样。是不同的件事，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真的因应你自己的身体情况，真的 是。是不过其实我想即很多人都关心啦，即以我为例啦、你刚刚开始跑步的话，首先要想的都是选择一些合适的即是运动的装备啦。 是。 那跑步最需要什么装备呢？那当然就一对鞋先啦。喂，真的我曾经都真的仔细研究过。即系因为咧，其实坊间咧，如果你话买一对真系我嚟跑步嘅鞋咧，贵起上嚟都可以几贵。 系啊，唔好话咩，其实而家咧，即系时下咪好多嗰啲潮流嘅跑鞋嘅、其实闲闲地都四位数字噶啦。 系啊，嗱，咁好多人可能就唔明白，喂，究竟嗰对鞋贵嘅价值系贵喺边一度咧？咁当然，即系尤其是而家有啲好，即系好多嗰啲新嘅款式啊、牌子啊，咁就标榜又可以即系点样样去透气啊，嗰对鞋点样去避震啊？避震之余又要轻啊，咁又有个保护。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候咧，真系试咗好多唔同款式嘅鞋，就系为咗我呢一个咁独特嘅脚型啦。当然就系、务求系达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效果啦、 我以为你上次讲完你嗰、那个即系身形嘅比例比较特别之外，原来你个脚型都特别噶， 都特别噶、我成身都好软啲噶， 好特别噶， 好软啲噶。我个人其实真系喂，咁但系真系讲真的，嗱，你买鞋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候咧要拣咧，有好多款式，你真系考量又唔知。点样拣？同埋咧，有好多时候咧，你系希望跑嘅过程，因为头先我讲过啦、你唔跑开嘅话咧，你系会觉得好痛苦嘅。咁我为咗希望呢个痛苦咧可以减到最轻咧，咁我就谂啦，会唔会喺选择一对合适嘅鞋方面咧着手？咁我跑嘅过程，起码令我嘅痛苦系分担咗先啦。咁的确，如果你系拣啱一对鞋嘅话咧，呢个痛苦系可以分担到。 同埋有自信啲，系咪跑出嚟都会好啲？ 咁当然都系啦，咪当然个鞋款如果靓。 远啲嘅话，跑出嚟自信啲啊，即系当你隔篱咧有啲嘅女仔喺度跑嘅时候咧，你可以自信满满咁喺面前啊嘛， 跑快啲两，跑快两步。 唔系，通常喺佢面前之后，慢慢就会系变到喺佢后面噶啦，即系慢慢连影都见唔到噶啦。通常都系咁样样，我经历就系咁样样啦。唔系咁嗱，但系如果讲话要去挑选跑鞋。即系先问下 Nicole，你会系点样去选择嘅咧？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有四个大啲嘅原则嘅， 系 咁就系轻身啦， 系 第二系透气啦，头先你都讲咗噶，仲有鞋底。因为呢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呢，有时好多唔同嘅跑鞋个鞋底呢，你反过嚟睇其实系有唔同嘅剪裁嘅。 哦，我以为你反过嚟睇咪就是鞋面囉。系喎。 唔系，我话本身摆喺度反过嚟睇就是鞋底。咁鞋底其实有啲唔同嘅剪裁嘅。咁有啲你最简单可能厚少少嗰个你都幻想到啦，避震或者个稳定性会好啲啦。薄啲嘅其实嗰个灵活程度就好啲啦。但其实呢佢鞋底嗰个剪裁都有影响 㗎。 因为呢而家有一啲呢可能係凸起嘅橡胶喺个底度。咁其实嗰啲呢係可以帮你吸收佢嗰个冲击力同埋加强佢找地嗰个力。 係呀，因为啦其实呢有啲人呢就话喂咁你如果你要想揀对鞋呀、啊、即係防震啦嘛，即係以往有啲鞋咪有咩 air 呢，我想嗰个时候都系咁嘛，涉几嚿嘢喺个底 嗰度。有 个 cushion 喺度。有个 cushion 㗎，咁你咪觉得喂咁你仲可以弹得远啲添，可能系。即係咁咪好囉咁。咁啦，但係后面呢你发现如果你真系讲跑步啊，其实除咗你嗰、那个避震啊，个防震能力要好之外咧，头先阿 Nicole 讲得啱啦，个抓地嘅能力啦，同时之间有啲跑手啊，即系我唔知 Nicole 讲唔讲究呢样嘢，就系、是、咧，你跑嘅时候咧要感受到个地面嘅。 系啊，有啲人真系要求呢一样嘢、啊，即系特别系一啲可能跑短途啲咧，跑运动场咧，我听过好多人佢哋嗰啲钉咧都要好慎重去拣。 系啊， 因为佢跑起上嚟嗰个感觉唔同，抓地个感觉唔同。虽然我又未去到呢个层次啦，咁我都系揾即系追求一啲稳定嘅啫，咁但系都好多人话，其实跑步感觉个地面好紧要，咁所以近年咧就衍生咗一啲叫做赤足鞋。 哇！你讲起赤足鞋嘅话咧，转头翻嚟就同大家研究一下呢个赤足鞋着咗之后，系咪仿佛就好似冇着一般？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赤足鞋就咁字面解，着咗系咪即系冇着啊嘛？ 系啦，就系、是我谂系追求呢一个感受地面嘅最高层次啦。 系啊，即系同个地球结合咗一体啊。 系啦， 就系系嘛， 踩落笪地度都觉得自己啲地气咧由脚板底传到上头壳顶。 系咪踩落个地嗰度咧，即系有嘢惨脚嘅时候咧，你系感受得到啊？完全对鞋感受唔到任何保护添。咁啊，其实唔系咁样样嘅，即系呢个赤足鞋其实佢讲紧嘅就系真系好即系贴合你只脚啊嘛。 系，同埋佢系真系成个 cutting 都系好贴脚，好轻身嘅，同埋个底咧，相对地你比一般跑鞋，即使最薄身嗰啲跑鞋咧、都再薄多一层，仿佛好似一层胶 嘅 啫。 喂，不过呢一只鞋其实好似唔系好襟着嘅啫，系嘛？ 其实有啲人系咁话，咁你个底咁薄，谂都谂到啦。 Nicole， 对唔住，我问出问题。唔使咁嘅，晦气。 唔系， 我知道我问咗个多余嘅问题，sorry 咯。 唔系， 你 partner 真系好嘅啫。 乌嘉伦，你睇下嗰个底咧咁薄，其实你都应该觉得佢应该唔系咁耐用噶。 你嘅形象应该系要咁噶，知唔知啊？你咁样，如果唔系好难揾男朋友噶，知唔知啊？ 要严肃啲系嘛，同埋有耐性啲对住你呢啲咁嘅男士。 即系我自暴自弃嚟嘅时候，我唔识做节目噶，同你讲。 哇，乌嘉伦唔得喎， 讲笑啫，讲笑啫。是但是即是呢个赤足鞋咁我印象中其实坊间系买得几贵添嘅，可以好似。 贵㗎贵㗎，同埋我諗嗰个流通量比较少嘛，是你系好特定嘅铺头先买到，同埋特定嘅牌子啦。咁所以开头推出嘅时候，好多跑步嘅爱好者啦就会觉得咦系咪有助训练呢，或者有啲人又话其实唔系佢嘅避震咁差，可能对于一啲长跑嚟讲呢嗰个功效唔 好嘅，反而会造成伤害。咁但係呢，其实睇返可能早前呢理工大学有一个研究係关于赤足鞋嘅。咁佢当时呢其实就即係邀请咗一啲参加者啦，咁就接受六个月嘅训练，咁就睇佢之前同埋之后嗰个小腿肌肉同埋足部肌肉嘅嗰个量啊。咁就发觉呢，原来着咗呢一啲赤足鞋之后呢，小腿同埋脚板嘅肌肉分别增长咗7%同埋9%嘅。咁其实就觉得係用呢一个赤足鞋做训练呢，其实个肌肉多咗呢，个受伤係会少咗嘅。同埋呢佢就话咁样练呢，生咗啲肌肉出嚟就唔会变象腿添。因为好多人一听到肌肉，嘩死啦，隻脚有肌肉喎，唔得啦，搞唔掂，隻脚一定好粗。咁佢就话其实隻脚呢就冇特别去变粗咁样囉。同埋呢一个理大嘅研究团队呢都有即係提醒大家啦，如果由传统嘅跑鞋转做呢一啲咁样嘅赤足鞋，係需要时间适应嘅。咁如果太过心急呢，会可能造成一啲筋膜炎啊、骨折又或者筋膜断裂。咁如果理想嘅适应期应该係大约半年左右嘅时间囉。 不过其实讲真啊，我又唔係话即係要喺度鼓励大家话一定要追求啲咩即係赤足鞋啊，或者一定要追求某一款嘅跑鞋，因为毕竟我觉得咧，有时候你喺挑选鞋嘅过程入边咧，都真系要了解一下自己点样系适唔适合。咁嗱，点样为之适合？点样为之唔适合咧？嗱，呢一个真系要试过先知啊。通常大家跑步，大家知嗰个平时跑步嗰个姿势，只脚啊吓系点落地噶啦。通常就系脚踭。即係個腳掌嘅後半段落地先，之後就慢慢再貼落地下，之後咧最後尾就帶到落去腳尖啊嘛。除咗你極高速啊，用腳尖不停衝嘅啫， 阿 迪話正常嘅跑步姿勢都係咁噶啦。咁咧，其實你睇下咧，你自己平時咧只腳嗰個落地姿勢咧，睇翻對鞋嘅磨蝕程度，咁從而咧就可以留意到啦，嗰、那個鞋底嘅磨蝕位置係邊一個位。是最犀利呢，因为有啲人呢，大家平时行路都见到的嗰、那个嘅足弓啊或者係可能呢平时可能佢嗰个嘅脚外边嗰啲位脚踭嗰啲位啊，可能隻脚行嘅时候呢未必係可以好平均咁样呢喺个地下嗰度散嗰啲力啊。 啱啊。 咁所以呢，当你去选择呢一啲鞋嘅时候呢，你要搵返啦，可能有一啲呢就係、是、可能叫做缓冲型嘅跑鞋，有啲呢可能就係平均型嘅跑鞋，咁你因应返你自己平时嗰、那個个步姿啊，或者跑姿啊，去作出一啲嘅选择。 系啊，你讲起呢啲咧，其实最简单咧，我有一次好深嘅感觉就系我临时间冇带鞋，咁我就要借我队友只鞋，哇！一着落去你就 feel 到。原来佢行路方式同你真系几唔同， 系嘛？ 系啊，你好明显感觉到嗰个鞋底咧，某啲地方系比较凹咗落去嘅。 哦，系啊，其实真系我都试过。 你有试过？ 因为我唔系借嚟跑步啊，当然头先 咦，咁咪即系着旧鞋啊？ 都系啊，因为嗱，点解咧？话即系有时候你系可能啊去朋友屋企玩啊，咁跟住后屘咧，阿朋友话唔知叫你，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去楼下去架车嗰度，唔知攞啲乜嘢嘢？咁啊，总之深刻唔知点解你冇鞋着啦吓，话可唔可以借你对鞋嚟着啊？咁求其插咗落去咧，你会发现咧，嗱，如果唔同嘅脚型着人哋嗰对鞋嘅话，你会感受到哇，点解只脚咁奇怪嘅？ 系啊，同埋咧，即系其实我嗰次个朋友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就系脚侧边嗰度咧受力比较多嘅，跟住一着咗落去之后咧，我觉得个人行路咧，好似每一下都即系侧埋去右边多少少咁样。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呢一个咧，可能你平时咧，即系行路或者你自己个跑姿咧，你自己冇留意，咁但系咧。当你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一对新的鞋给自己，尤其是进行一些运动的话，想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类型的鞋的话，那这些可以一些参考啦。另外我想和力高研究一下，就是通常现在出去买鞋的话试尺寸，那你买跑鞋的话，你有没有说哇我买鞋的话通常是遇到啱啱好，还是买大少少，还是怎样？ 我就一定买大的，因为我之前试过买啱啱好的那些，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心理感觉，跑完只脚好像大少少嘅系会 哦，胀少少 系啊，即系你好似会逼咗咯，只鞋入边 都其实系会噶， 系咪 真系会有少少噶，会有少少膨胀噶。咁通常咧我哋买鞋好似阿 Nicole 讲系啱嘅，即系咧通常买鞋咧前就要买大少少，大概一公分到啦。咁但系咧好得意，通常咧大家知就知道系要买大少少噶啦。咁但系试鞋嘅时候咧有冇怀疑？通常咧你试鞋嘅时候你会 阿妈教落就系塞只手指喺鞋踭个位啊。 系啦， 其實 even 咧，就算你去鋪頭，假設有啲職員咧幫你試都好咧，都可能有時候會幫你度下。咁啊，除咗就咁度個尺寸之外咧，睇下對鞋夠唔夠鬆咧，都可能會試隻手指喺個鞋踭位，睇下鬆唔鬆啊嘛。但其實咁樣係唔好嘅喎。 點解咧？ 因為咧，其實咧，通常你試嘅話咧，其實鬆係要鬆前面嘅位置，尤其是跑鞋嘅話咧，其實鞋踭同嗰對鞋嗰個嘅即係貼近個位咧，係好緊要，一定要包好個踭位嘅。咁、所以咧，鬆嘅話咧，其實照計就係你著咗之後，個鞋踭同你個腳踭緊唔緊貼住先？ 係。 咁啊，唔應該有鬆位嘅。咁如果前面稍微有鬆位嘅咧，係要俾你腳趾同埋鞋尖之間有一啲嘅空位。 即係其實應該係鞋頭嗰度有預留，可能大約一 cm 左右啦。 冇錯，應該係鞋頭嘅位置。咁同埋咧，通常你揀一個鞋嘅寬度啊嘛，我成日講話，咁都係揀就梗係寬鬆少少啦。 係。 咁但係亦都不能夠寬鬆太多。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候嗱，唔知阿李哥有冇試過咧？你如果一對新鞋著唔慣咧，咪跑到即係可能只腳又會起泡啊，又會甩皮嘅，就係因為可能咧嗰對鞋太过宽，咁当你咧只鞋宽嘅话咧，咁你前脚掌咪可以左右摆嘅，摆嘅时候咧自然就会磨嗰啲皮啦，咁、所以咧慢慢咧你就会跑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有起泡嗰种嘅现况出现，所以咧唔能够拣太宽嘅鞋就系呢个原因啦。 哦，原来系咁，因为我其实咁样谂一下咧。啊，又真係好似係，因為諗翻轉頭咧，其實我隻腳就比較大嘅，咁咧有好多時候我揀跑鞋咧，我就一定要揀嗰啲男女同款嘅， 哦， 因為咧我著落去先唔會俾人知道我著男裝鞋啊嘛，咁我就一定要揀嗰啲款，咁我有時咧我就買即係夾硬買啲可能最大 size 嘅女裝鞋咧，咁、有時都覺得比較逼，然後咧係鞋頭咧每一次好似咧啲腳趾撞落去鞋頭，然後咧係嗰啲。脚趾嗰啲关节位咧，反而系嗰啲位起泡同埋痛咯。 哦，喂，咁嗱，而家你咁样讲出嚟，唔系全世界都知你着男装鞋？ 我都会买女装噶嘛。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又系时候汇报一下今个礼拜 keep fit 进度。 你讲出嚟都好似好怕丑咁嘅，胡嘉伦，你有冇听到同事话我块面好似尖咗啊？ 呢一个 头痛啦。 我先咧讲一讲啦。话说有一日咧，咁我翻到公司啊，咁啊阿伍欣琪啊，开埋佢名，咁佢就走嚟同我讲，喂 Kenny 啊，哇做咩事啊？以为好似中六合彩咁样，佢兴奋莫名咁样走过嚟就同我讲话，喂阿 Nicole 瘦咗啊，我话吓。即刻我係一個驚訝，嚇唔係啊嘛， 明明日日都見 係 咪？ 跟住係咯，跟住佢話唔係喎，佢塊面真係而家尖咗喎，唔係啊嘛，我即刻反應幾時變尖咗㗎？係明明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喎，咁於是乎咧，我即刻就走過阿力高位嗰度拍一拍膊頭，望一望係咪真係尖咗咧？睇下插唔插得死人啦，塊面尖唔尖到？ 有個 V 字喺下巴，而家開始。 哇！真係尖咗啊，衰鬼！ 因為你知我嗰日都好開心啊，佢就無啦同我講話，喂，力高啊！你好似有啲成效喎、哦，你同烏嘉倫嗰個大作戰， 但 沒人跟我說你塊面尖咗喎、 哦，但冇人同我講任何一番説話，呢個人又圓潤咗、哦。 旁人嘅眼光係雪亮嘅烏嘉倫。 哎呀，點算好呢？咁所以嗱，因為其實咧，阿 Nicole 我知道佢即係喺運動方面，起碼比我做得好啲先啦，係咪？咁、我就即係都喺度痛定思痛啊嚇。都覺得我應該係要急起直追嘅，即係我喺度諗啊，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咧自己跑步啊，雖然咧屋企嘅裝備已經有啦。而家其實你跑鞋喺邊我都唔好知道，但係 講出嚟都覺得好好笑。 係啊，講出嚟都覺得好笑。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裝備已經成型啦。咁但係咧，都係欠缺咗一啲嘅策略。咁所以咧，我就喺度諗緊啊，如果從策略嘅角度去進發嘅話，會唔會能夠都提起我即係做運動嗰個嘅 嗰團火啊？ 嗰團火咧，即係通常咧，我諗咧，即係好嘅策略咧，就係成功嘅一半啊嘛。 你個人真係好理性啊，胡教練。 冇錯，你叫我咁耐， 我教你一个成语叫做纸上谈兵。 anyway， 咁咧，我于是乎就喺度睇啦，分析一下究竟咧一日入面咧边一个时间跑步，系最有效嘅。 咦，咁都有得分嘅咩？你肯考咪最有效咯，话俾你听。 都话好嘅策略系成功嘅一半啊。 系， 当然你肯跑都会成功，但我而家要快嘛。 好嘅开始咩？啲人 啊，你唔好理啦。我而家就系好嘅策略啦，因为而家我未开始啊嘛。我开始个策略先得唔得啫？啊，真系，呢啲要赞歌病，你真系激鬼死我。咁啊，于是乎啊，真系啊，究竟边一个时间跑系最好嘅咧？真系俾我揾到啊。咁啊，坊间就传。这个即是最适合跑步啊，即是最事半功倍的一个跑步时间啊。先先呢，即是他就建议就是说呢，中午时间的12点钟。 我有时都是这个时间去跑的。 啊，即是成效呢就当然有啦，但是就不是最理想的。咁点解呢？就是因为他就说啊，这个时间通常就是比一些啊，即是朝头早又起不到身啊，咁夜晚又有其他嘢做啊，中间咪有啲时间啊，即是截出来咪跑下步咯，咁样嘅，即是啱嗰啲人啊。咁但係呢，其实呢一个时间跑步呢就相比起其他时间呢冇咁好嘅原因，就係因为呢呢个时间呢，首先嗰个嘅温度太热啦。 夏天其实真係好辛苦，烈日当空。 係啦，咁另外呢，即係通常呢，即係呢一啲时间你有限度啊。因为呢你唔通真係唔食饭咩？咁所以呢你都可能係咁依着两跑几下呢，跟住就唉得啦，做咗运动啦，食饭啦。可能会係咁样啊。 多人排队啦，快啲又换衫行。 咁所以呢佢呢一个唔係话最建议嘅跑步时间。咁同呢一个呢即係排名即係都几近相近㗎啦。嘅另外一个时间就係朝早九点钟啦。呢、這个时间我想问你 Nicole 系接近啲嘛，你都系朝早 㗎嘛。我通常可能大约九十点囉。如果真係嗰日迟咗少少起身就可能十二点囉。 哦，即係头先嗰个囉。系咁夜跑几下咯， 唔系噶， 食饭啊嘛，饮茶啦。 唔系冬天好啲嘅，夏天其实咧，即系十二点连门口都唔想出，太热。但系反而早少少就好啲嘅，即系九点嗰啲咧，气温冇咁高，同埋好似瞓醒一段时间，个人咧就啱啱可能食咗少少嘢。又 ready 啲个状态就可以去跑啦。 啊，咁其实嗱，朝早做运动本身系唔错嘅。咁因为咧，嗰个人体嘅生理状态都啱啱好恢复啦，你瞓咗觉嘛，咁所以咧就可以进行高强度啊、长时间嘅锻炼嘅。 即系可以跑长啲啊？ 可以跑长啲。嗱，咁不过咧，即系朝早九点钟，咁除非好似你同我呢一类咧，即系可能我哋翻晏嘅， 系。 咁朝早你咪可以跑咯。如果唔系即系正常普通嘅打工仔嘅话，都怕且有个藉口就系、都系星期六日先啊。 都跑到噶，不过地铁站跑翻。 嗰只叫赶啊，追车嗰种跑啊， 系咯，都跑噶， 跑短途， 系朝早嘅短途赛跑， 跑100米， 系咯，个都跑噶， 都系嘅，你咁样讲都系嘅。跟住咧，再上去嘅咧，就系去到夜晚嘅九点钟啦。我发现我身边都有唔少朋友系中意跑夜晚嘅， 系，我都听过好多，因为觉得夜晚可能静啲，同埋少人啲。 其实我自己咧。之前有做开运动嘅阶段呢係跑夜晚嘅。 哦， 因为点解呢，倾向呢就係、夜晚即係收晒工啦，做晒嘢啦。咁我想要係即係放松心情做运动呢，咁我就会可能夜晚走出去跑步。咁跑完之后呢，咁个人即係松晒啦。咁跟住后咪就返屋企冲凉，就一觉瞓就瞓到第二朝。即係我自己倾向係呢个时间喎，反而係。 我有一段时间都係跑夜晚嘅。咁嗰时我就喺体院嗰度都训练。咁有时可能夜晚就觉得嗌出去轻松跑下咁样啦，我就觉得夜晚嗰个环境系宁静啲嘅。 系，不过就有人话咩咯，即系可能你因为夜晚临瞓之前咧，如果你做咗太激烈嘅运动嘅话，就瞓唔好咯。 其实我试过，我都系呢一种人嚟噶。如果我夜晚嗰啲即系个强度太高嘅话咧，我系会瞓唔着噶，成晚都啰啰挛咯，喺度点嚟点去，碌嚟碌去都瞓唔着咯。 系真系因为跑步定系因为挂住啲唔知咩人啊？ 梗系跑步啦， 起晒痰咁，我听你讲嘢。喺呢个节目效果嚟嘅啫， 你突然间错过咁嘅样嚟望住我。 哦，原来系因为我嘅，我太靓仔，我都唔想，冇办法啦。 你个人够特别啊嘛，胡嘉朗。 好远啲嘅又系啊。咁啊，经过费萨思量之下咧，我谂咧，其实就咁睇完之后咧，朝早起身咧，真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即系我唔想令到自己咧更加冇动力去跑步咧，我觉得比较合适嘅时间啊吓。 应该是夜晚的啦，即是可能是夜晚九点回来之前咯。咁但是呢我最大的烦恼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咁你又回到工啦，咁你回工之前你去跑步，咁我边度冲凉呢，呢一个是我要想的一个问题咯。 我觉得唔系啊，你要想的问题是怎样练你的信念啊，你连行第一步你都唔肯啊。 唔系，系真系冲凉的问题呢。所以我决定咗啦，我的策略呢又再有一个策略啦。 系搵冲凉房啊。 冇错，下个礼拜同大家研究一下究竟搵咩冲凉房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